17埃塔尔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出现，在20世纪30年代末，德国人 Hans von Ohain 和英国人 Frank Whittle 几乎同时研制出了喷气式发动机涡轮喷气发动机。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制造商 Junker 随后是 BMW 才在德国继续推进 von Ohain 发动机的研发，而 Rolls-Royce 则继续发展 Whittle 的技术。德国人是最早实现涡轮喷气发动机生产的国家。1945年，法国政府成功说服德国工程师 Hermann Ostrich， 他曾研制 BMW 涡轮喷气发动机，前往法国参与该技术的发展。Ostrich 博士及其约100人的团队被安置在德国南部的 Linde-Reichenbach， 当时该地区处于法国控制之下。正是在这里成立了 Reichenbach 航空技术研究所 Atelier Technique RONAUTIQUE The Reichenbach， 其缩写 ITAR 被用作所研究的涡轮喷气发动机项目名称。这支被称为 Group O 的团队随后被转移至法国 NIVRE 省，进入 Voisin 公司，当时为 Snecma 的子公司。不久之后，一批年轻的法国工程师加入了该团队。1950年，团队迁至此地 Villars-Auch， 并被并入 Snecma。Ostrich 博士随后担任技术总监。